据南朝鲜的联合通讯社报道，旅美同胞11月2号在美国洛杉矶的南朝鲜文艺总领事馆前坚持举行示威游行，要求朴槿惠辞退。同一天，旅美同胞在华盛顿举行了示威游行。旅美同胞称将于12号在美国各地举行大规模集会，声援南朝鲜的民众总动员斗争。另外，旅加拿大同胞10月29号在多伦多举行集会，表示谴责朴槿惠的国政笼络行为，要求他辞退。此外，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留学的南朝鲜学生11月1号举行示威游行，表示谴责朴槿惠催唇时丑闻事件，并发表了宣言书。